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个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钱铺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风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，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。乾隆啊，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位赫赫有名的皇帝，他在康熙雍正两朝文治武功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，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，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。那么乾隆呢，也是一位长寿的皇帝，他活了89岁，他的一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故事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，欢迎您收听今儿的徐徐到来话北京。那么今天呢，我的长篇单口相声《君臣斗智》将继续在咱们徐徐到来话北京节目中独家首播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第17回致参乾隆的下半部分。在众多与乾隆有关的民间传说中，有一个状元妻致对乾隆帝，这故事很有意思，我呢跟您说说。话说呀，在乾隆年间，通州的胡长龄赴京赶考，三榜三甲中了头名的状元。乾隆呢爱他一表人才，想把他呀招为驸马，那么就派主考官王御史呢前往试探。这胡状元因有结发之妻呀，婉言回绝。当然这故事都是传说了，因为这个他毕竟还有民族关系呢，清代这个满族能不能随随便便就嫁给汉族，这恐怕有待历史考证。那么乾隆皇帝听完了人家回禀啊，说我给你当驸马你不要，你还说有结发之妻，我倒要看看你媳妇儿怎么样。于是呢，乾隆皇帝下旨宣胡氏进宫。乾隆啊领着三宫后妃在后宫召见状元夫妇，一瞧啊，这位胡氏啊是农妇装束，青衣布裙儿，蓝布长衫，虽然是农家打扮，举止很大方啊。乾隆让胡氏抬起头来上上下下这么一打量啊，一瞧这状元夫人啊，长得不好看呀，皮肤也挺黑的呀，体型啊也挺肥硕的呀，嘿，就这样的还比我闺女强，哼。状元夫人的美足天下无双，男子莫及，见所未见呢。就是状元夫人，您这脚真不错，嘿，老爷们儿都没您这么大脚。这胡适啊，明知道皇上是在取笑自己，他不慌不忙，很从容地回答：“脚大胜似竹橹履惊涛啊，嘿，脚大就跟那大船似的，哎，在惊涛骇浪中翻不了。”乾隆一听，呵，依你说脚大好啊，那朕宫中这些个妃嫔都是小脚，都是金莲，那脚大好， 我宫中这些个都不好吗？这胡适随口就说：“足小宛若画舫过浪尖。”哎，脚大胜似竹炉，竹炉就是大船啊。惊涛骇浪当中我不翻，小脚小脚是小船啊，画舫，哎，就是雕梁画栋的那个小船，哎，打到浪尖上去要下来，好看。可乾隆明白，这是胡适啊在讽刺这三寸金莲呢，说是行走不便呀，小脚。鲜茶，那不敢喝，没事儿，咱没那么多规矩。这胡长龄夫妇呢就坐下，胡适喝了一口茶，脱口而出啊，说：“饮啜香茗，遥念故乡水。”说我喝了一口茶，可是我想念我故乡水。皇上一瞧，行，不光让你喝茶，来摆宴，为状元夫妇洗尘。胡适一听，又说了一句：“时奉皇粮，当思更夫心。”就是我吃皇粮，皇上您赐给我们粮食，但是我们要想到种粮食那些个农夫，很辛劳啊。皇上一听，喝，张嘴就来呀、啊，来，我出个上联，你给我对个下联，啊。远闻通州出才子，什么意思？你爷们儿不是考中状元了吗？他不是通州的吗？哎，我呀捧捧他。远闻通州出才子。这胡适啊不加思索，张嘴就来说：“进关皇宫多佳人。”嘿，皇上高兴，是啊，我皇宫里都是美女。你再听着，官守官，官带官，官被官管。胡适不说话了，为什么？您这好绕口令啊。皇上说：“不懂了吧，我给你想想。官守官就是啊，他当了官了，您这状元不是得当官吗？当官不得戴官帽吗？哎，官守官就把官帽这个官授给这官儿。官带官呢，当官你得戴帽子呀，官带官。官被官管，就是你当官你得被这个官衔儿、这个帽子、这个官帽管着。胡适一听，大声回答说：“人叫人，人压人，人受人欺。”什么意思？第一个人是孔子说那人，哎，一个单立人，一个二，这个人。第二个人那就是人民群众的人，说以人叫人，但是呢人有压人，所以人受人欺，所以有些人不仁，就这意思。乾隆很称赞胡适才思敏捷呀，而且呢新科状元也好啊，虽然媳妇儿挺寒碜的，但是不图富贵，不弃前夫，好，有人才。于是呢乾隆皇帝亲自拿笔写下了汉墨竹梅四个大字，赐给了状元夫妇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，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说过了，流传在民间的关于乾隆皇帝的传说故事，下边呢又要来说我的单口相声君臣斗智了。那么今天呢咱们说的是致参乾隆的下半部分。需要说明的是啊，现在啊咱们这个法律的法字读第三声啊，应该是念法，法律，法国。但是在古代啊，这个法字念第四声，法国，法律，犯法，无法无天，这么说。那么单口相声又是遇到古代的故事，所以呢往往用古代的读音读。而且这一段呢我们的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先生有录音，那么我从小就听啊，人这个录音啊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。录音里就是法律，所以呢我们这回给您说这个单口相声君臣斗智啊也念法律，这就当是对古音和对相声大师刘宝瑞先生的一种致敬和怀念。但是在这儿呢我们要啊再一次要 突出出来，说这个字应该是念三声念法，尤其是收音机前的同学们、学生们，千万别被这个相声所误导。那下边呢，咱们就开始听相声。乾隆老不搭茬儿，刘英一琢磨，这怎么回事儿？这是啊，他念着念着啊，他把这书啊，这不挺大一版吗？给立起来。哎，干嘛立着念？放在地下念，老得低着头，低着头呢又看不见上面啊。把这一立起来呢，他可以偷眼看乾隆，斜着眼这么一瞧，哟呵，皇上真行啊，你帅了啊！我这白念，我念小太监听啊，你睡了不成啊？你睡了听不见不搭茬，我怎么参你啊？不成，我得想办法把你弄醒了。那肯定不能我站起来扒拉你去，那是不成。哎，这样我呀接着念这大清律的律条，我这句话出口，你要是不醒，我不叫刘三本。他真有这坏主意。他接着念呢，他别地儿念的声音很小啊，明火之杖斩立决，强盗杀人斩立决，强盗放火斩立决。念着念着呢，念到这么一条，他突然啊把声音呢、啊、放得挺大，谋害亲夫没罪。那乾隆还能睡着吗？您琢磨。他本来也没睡呀、啊、一听这话蹭一下就坐直了。等会儿，你看清楚点啊，谋害亲夫没罪，像话吗？啊，不是皇上，那个跑了没罪，逮着也活不了，这不废话吗？这不是没罪，你说他干嘛？跑了没罪，废话，什么罪也是跑了没罪，逮着活不了啊。呵，把乾隆气的。刘墉心里说呀，得了，甭管怎么着，哎，反正你醒了，你一搭茬一说话，我就好办了，好下手。可往下刚一接着念，乾隆也真行，又不理他了，又往那一趴装睡了。刘墉一瞧，这当皇上的你当成这么懒，这也是啊，很少见。上着朝呢，龙书案上你就睡啊？可问题是我怎么办呢？我还这样念一个什么什么没罪，跑了没罪，逮着活不了。再打我一个戏耍君王之罪，是我也活不了，不能这么念了。一瞅下边啊，偷坟掘墓斩立决，这是一排的字儿，过去那古书嘛，按行这么印呢，偷坟掘墓斩立决。哎，一瞧这个，刘墉打那罗锅里把那坏账的第三本最后一篇上把这坏主意找出来了。哎，他呀一瞧皇上龙书案上趴着呢，没看自个儿，再一看两边这四个小太监，仿佛也没注意，他拿俩手指头啊这么一蘸唾沫，蘸唾沫干嘛？不要翻篇吗？哎，啪这么一翻篇，噗，把偷坟掘墓那底下呀、啊、斩立决这仨字这儿啊给捅一窟窿。拿手一捻，这漏一洞，这仨字没了。刘墉呢，好，就光念上面这四个字，偷坟掘墓。可光念也没关系呀、啊。最可气的呀，他念出啊上下句高矮音来，那偷坟掘墓，偷坟掘墓，偷坟掘墓，偷坟掘墓，偷坟掘墓，偷坟掘墓，偷坟掘墓。皇上说你爱听这两句是怎么着啊？啊，往下念呢。皇上一搭茬儿，哎，刘墉就算行了啊，往上一举这书，万岁，您让往下念，没法念呢。怎么没法念呢？我主万岁，龙目玉览。乾隆一瞧，哟，怎么透亮了？这怎么回事啊？万岁，据臣所知啊，只占八百，莫占千年，莫一千年，只八百年，这是最大的寿命了。哎， 这个到1000年之后，这墨就碎了散了，纸到800年之后它是不焚自燃，大概也许啊他自个儿着了。旁边小太监一听啊，气得小辫差点没支棱起来，心说你要是不拿手捅他，他着得了吗？啊，皇上一想，对，纸占800，墨占1000，嗯，纸到800年，不对呀，大清朝到现在才100多年呢，这怎么能不焚自着？哦，或许啊，是那个库房里闹耗子呀，让耗子给啃了，嗯，有可能。哪有刘墉那么大的耗子呀？刘墉，往下念呢。万岁，上边没字儿，我怎么念呢？我不知道这个罪名，我怎么念呢？皇上这也是让刘墉啊给气糊涂了。其实呢，这很好办，哦，没字儿啊，下殿去吧，啊，轰下去不就完了吗？或者到大理寺啊，请出另一部啊，对教一下。那大清律天下哪儿都有啊，哪个衙门也得有一部啊，啊，拿那些个来对教这个原版，那不就叫出来了吗？把他轰下去就完了。这乾隆问题他倒霉催的，非得跟这刘墉较真儿，你跟他较真儿，你这不要命吗？刘墉，刘墉，万岁，这就没法念了啊！是啊，嘿嘿，难得呀，啊，可惜。你们爷儿俩呀做了两辈子中堂，左都御史，右都御史，御史言官啊，指着餐人吃饭，就连这么个律条都不知道吗？万岁，这真不知道啊，这偷坟掘墓是怎么个罪名啊？呵，斩立决呀。哦，万岁，那什么叫斩立决呀？皇上一听，你脑子里灌了浆子了是怎么着啊？斩立决你都不懂？斩立决就杀头砍脑袋，咔嚓扑嗷，懂了吗？哦，皇上，那个杀头就是咔嚓扑斩立决啊，那怎么叫偷坟掘墓呢？这是人家刘墉啊早算计好了，一步一步往前推着来。乾隆不知道啊，乾隆越听越讨厌呀，你怎么呵，这人就不能搭理他，不能搭茬，你搭茬就一贴老膏药就贴上你了啊，还问怎么叫斩立决啊，告诉他了，他又问怎么叫偷坟掘墓，我就告诉他，你得把人家坟刨了，这就偷坟掘墓了。回头问了，那锯坟地的树算不算呢？我就得说了，锯了坟地的树也算。那又得问了，那把人家墓地那石碑弄躺下来算不算呀？啊，我说的也得算。那问题是，那个把那坟头的土要给弄开了，那怎么算呀？呵，打这儿吧，一步一步吧，就没完没了，不定问的多咱去呢。干脆我呀，别麻烦，我打根儿上告诉他得了。啊，刘墉，什么叫偷坟掘墓？你不懂吗？啊，我不是太清楚啊，我告诉你。咱们人住的房子呀叫做阳宅，这归阳氏三间，坟地叫阴宅，那是阴间的住处，阴宅阳宅是一理呀。 啊在人家房子里头不能随便拿东西，对不对？你上人家炕头上捡个枕头去那行吗？哎，坟地也一样，阴宅坟地里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动，懂吗？动人家坟地的一草一木，这都叫偷坟掘墓，这就是斩立决，明白吗？啊，是。刘墉就等这句话呢。启奏我主万岁，既然这样，臣有一本不敢冒奏，恐其冒犯天言，臣当身死。乾隆一听，哎，这不对啊，这话茬怎么一下变了？这什么毛病这是？哦，臣当身死，他自个儿有这么一条罪啊，有事儿啊？没事儿，你说怎么回事？臣不敢说，恐其冒犯天言，就是把您得罪了。乾隆一想，你犯罪你得罪我干嘛呀？啊，什么事儿你说呀？不是，臣我得问明白了，咱们大清国这大清律定的这个法律啊，律条是光为黎民百姓定的呀， 还是做官为宦的要有这种行为，也得按律治罪呀。一说这话，乾隆生气了，胡说，放肆，朕定的这个律条能单位老百姓吗？嗯，难道说做官为宦的我就放任不管吗？嗯，岂有此理啊！别说卑子卑乐，这亲王郡王一律同罪。嗯，甭说亲王郡王了，你就拿朕当我来说吧，也在其内。这就是倒霉催的了，你拿自个儿举什么例子呀？王子犯法与民同罪，知道吗？是，臣冒奏，恐其冒犯天言，臣该身死。乾隆一想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哎，他先把我问清楚了，问明白了，到底是谁犯法都一样吗？然后再说，要冒犯了我，他该身死，甭问，准是哪个当大官的，有了偷坟掘墓的行为，让他给抓住了。有可能啊，这官啊比他大，还有可能呢，官没他大，但是跟我好，可能是我的亲侄近派，他不敢说，怕牵扯，这事儿我可得给他做主。为什么大清国哪能偷坟掘墓不管啊？难道不反了吗？我得替他做主啊！不要紧，朕恕你无罪，说吧。臣谢主隆恩。哎呀，别谢恩了，赶紧说，谁偷坟掘墓了？臣不敢冒奏，我恕你无罪了，臣该万死。哎呦，皇上一听，不定是谁，又是臣该身死，又个臣该万死，万死灭门九族，这是什么罪过？感情我琢磨，估计是亲王郡王，我的兄弟，我的亲侄近派，要不他不能这么害怕，这我得听听啊，我的宗室，我的本家，不能有这样的人，要真有这样的人我也得管。不要紧，恕你全家无罪，你说吧。谢主隆恩。你就别谢恩了，赶紧说，谁呀？臣不敢冒奏，臣该万万死。皇上说，是我要急死。 音节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，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儿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下边呢就到了北京小曲儿这个单元了。今天呀，咱们来听一段插曲儿，叫梅。那玉骨冰肌，独秀早春时，这是赞梅花的这么一个插曲儿。三弦伴奏是李建书老师，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徐徐道来话北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 独秀早春时。